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赵梦的散文《郑国第一前锋迎考书》。文学书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。 前一段时间，世界杯踢得如火如荼，球迷们也陷入集体狂热，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，为那些赛场上的英雄呐喊。梅西和 C 罗黯然离去的背影，让多少球迷泪目叹息。在中国古代，并没有这样全社会参加的大型体育赛事。不过在一些特定的，往往与军事相关的场合，常常会发生武力的展示和比拼，一些天赋异禀的运动员就会脱颖而出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名运动员叫迎考书，请欣赏赵梦的散文《郑国第一前锋迎考书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说到迎考书，许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。我们知道他是从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里，郑庄公击败了谋反的弟弟太叔段，把他偏心的母亲武姜软禁了起来。他气愤地对母亲说，我和段都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为什么你却如此偏爱他，如此憎恨我，以至于要帮他开启城门，里应外合干掉我。我知道当年我难产，让你受了不少的罪，可那也不怪我呀。我一直对您恭敬孝顺，难道始终无法获得您的欢心吗？哎，既然您不认我这个儿子，那么我也不在您面前晃来晃去讨您的嫌了，我们不到黄泉之下就别再相见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郑庄公就后悔了，觉得对母亲做得过分了，可是君无戏言，无法挽回。这时我们的英雄迎考书闪亮亮地登场了。他是迎古的地方官，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决定去帮他的国君一把。他去首都觐见迎古的土特产，庄公请他一起吃饭，吃饭的时候他故意把肉放到一旁不吃。庄公奇怪了，就问，你咋不吃肉呢？是寡人的厨师做得不好吃吗？迎考书说，哪里哪里，君上您赐的肉鲜美无比，臣恨不得能够把头埋进去吃个兜头盖脸，只是臣家有老母，他老人家可没有吃过君上您赐的肉啊，所以臣想把这些肉带回去给他老人家也尝尝，让他也沾一点福气，如果君上您允许的话。这一下可戳中了郑庄公的心窝窝了，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，说，你可真是个孝子啊，我真羡慕你，你有母亲可以给他送食物，可我却没有。尹考叔惊讶地说，不会吧，君上您的母亲明明还健在呀，敢问您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郑庄公唉声叹气地说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驱逐了段之后一时气恼，就和老妈发誓说，不及黄泉无相见也，现在我很后悔，哎，冲动是魔鬼嘛。尹考叔说，原来是这样，不过在臣下看来，这件事很容易解决嘛，如果挖一条隧道，把地下水挖出来，您和母亲在隧道里相见不就行了，这样 您就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了。庄公大喜，依法行事，和母亲在隧道里踏着地下水相见，重归于好。 通过这件事，我们知道尹考叔是一个非常聪明智慧的人，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还有另外一面。十年以后，郑庄公决定讨伐许国，他在祖庙前举行仪式，向军队分发武器。在当时并没有常备军，平常武器都藏在国家的武库里，有军事行动的时候才颁发给临时召集起来的军队。这样的军队没有经过充分训练，战斗力不会很强，尤其是那些种地的老百姓只能充当徒步步兵，而战斗力的核心车兵一般由贵族充任。贵族教育中有驾车、射箭、使用武器的部分，所以他们能够胜任车战的部分。现在发武器了，当然也包括兵车。公孙鄢和尹考叔两个人都看上了同一辆兵车，两人争执不下，谁也不肯相让。当时的兵车在车厢的前面有一根辕，在辕的两旁可以各套上两匹马，一共四匹马拉着车子前进。现在还没有套上马，尹考叔却已经不耐烦和公孙鄢继续纠缠下去，干脆拽着车辕就跑。公孙鄢气坏了，拔出一只长戟在后面猛追，叫道：有种你别跑。尹考叔笑嘻嘻地说：有种你来追，追上了这车就算你的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比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车那么重，戟那么轻，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拖着戟的公孙鄢追上拖着车的尹考叔，那还不是一眨眼的事情，更何况当时广场上挤满了人，尹考叔怎么跑得掉吗？然而我们的尹考叔不是一般人呢，只见他带车过人，人车分过，突破禁区，一直跑到了大街上。到了这么宽阔的地方，公孙鄢就更加追不上他了。他恨恨地停下来，望着尹考叔绝尘而去的背影说：你等着。还没有正式开战，尹考叔就已经一举成名了，人们都在传颂他高超的控车能力、华丽的脚法、深厚的技战术素养和无与伦比的奔跑速度。要放在今天，尹考叔绝对是欧洲各大足球豪门俱乐部哄抢的超级前锋，转会费不会少于1亿欧元。在欧冠赛场上，他四射的光芒将亮瞎球迷们的眼睛。不过世界杯期间，我们可能在赛场上看不见他的身影，也许他只能落寞地坐在郑州的家里，和老妈一起吃肉撸串、喝啤酒，深夜葛优躺看俄罗斯传来的电视直播。原因你懂的，毕竟球要11个人踢。郑国大军与鲁国、齐国军队会合，一起包围了许国国都，士兵们一拥而上，攀登城墙，英勇无敌的尹考叔当然又是打前锋了。只见他举着郑庄公大旗毛胡率先登上城墙，他灵活地躲过刺来的兵器，踹开几个许国士卒，站在城垛上，将大旗挥舞得烈烈有声，高大的身影与旗帜融为一体，反射着胜利的日光。郑军士气大振，欢呼着，形成一道攻城的人浪。但是那个抢车失败、怀恨在心的公孙鄢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无法忍受尹考叔又一次抢尽了风头，他站在城下，一箭向尹考叔射去。尹考叔身躯一震，从城上跌了下来，临死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弄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。郑国征服了许国，获得大胜，郑庄公明明知道是公孙鄢从后面射杀了先登城的功臣尹考叔，可是却佯装不知，不愿惩罚他。为了平息众怒，郑庄公派军士们拿出猪、犬、鸡等各种动物做牺牲，来诅咒那个射死尹考叔的人，把这件事草草遮掩过去。这样做自然不能让人心服，一时舆论对郑庄公十分不利，使他的威信大为下降。有君子批评他：既无德政，又无威行，是以极邪。郑国第一前锋尹考叔文武双全，却死得不明不白。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叱咤一时，却往往在想不到的时间，以想不到的方式落幕了。 好了，赵孟的散文《郑国第一前锋尹考叔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当然这个标题是个玩笑，不过前锋通常都是球场上的焦点，这一点不是玩笑。